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依然是来关注冰雪运动，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每周末节目当中固定和大家一起交流的一个内容了。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呢，一直在听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这些队员们跟大家去分享他们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的一些话题。那今天依然不例外，我们邀请到了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小队员和他的妈妈，一起来听一听他们讲这些有趣的故事。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郑天瑞和他的妈妈。首先还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那天瑞先来和我们打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嗯，欢迎天瑞啊。那天瑞妈妈也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嗯，欢迎二位啊。那刚才说到了今天想听天瑞和大家去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所以呢，能不能先给我们去讲一讲天瑞你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 这个运动我是靠我的队友一位同学，他的哥哥他也是打冰球的，那他都比我们大，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感觉冰球特别有趣，所以我就开始触到了冰球这项运动。 那你当时相当于就是看到了你的队友他哥哥打球？ 嗯，对。 是吗？那当时你是看了一场比赛？ 也不是，就是看了一场训练，然后感觉特别有趣。 嗯，那你觉得有趣的点到底是什么呢？是他们穿的衣服呢，还是他们在场上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呢？ 他们那种我就感觉特别的羡慕。 哦， 因为他们那个穿着可以在冰上跑来跑去的感觉很有趣。然后我就感觉想接触这项运动，然后来展现自己， 想尝试一下啊。那等自己上冰尝试之后，和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你觉得？ 嗯，不太一样，因为作为那个在观众的地方的角度， 嗯， 是那个感觉特别有趣的，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有点难，但是还是挺有趣的。 嗯，那你当时觉得难的点是什么呢？ 当时觉得难的点是感觉滑冰特别难，因为冰刀特别细。哦， 对，它跟我们在陆地上走路站在地上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哈。 嗯，对。 那当时你觉得在冰上去学习滑行的时候很困难吗？ 嗯，还好吧。 嗯， 但是要是学会了那要不困难了 啊，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啊。那我们也来听天瑞妈妈跟大家去讲一讲啊。 嗯， 天瑞自己说到了是他的同学的哥哥。 是的，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间接的关系 的 有机会看到了一场训练，然后就让天瑞产生了兴趣。 准确的说其实是他的一个发小好朋友。两个小朋友在一起长大，完了我是通过好朋友的了解这块。 嗯， 说哥哥在打冰球。那说两个弟弟也一起打吧。所以是其实是这么一个机缘巧合的。而且当时觉得冰球很酷。完了也很冷门。 对，参与的人是蛮少的嘛。 对，所以我们想尝试一下，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它是一项团体运动。 对， 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对， 哎，对，所以我希望他可以跟更多的小朋友去接触。最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冰球。 那刚才您也提到过一点嘛，就是觉得这个运动它是一个集体项目。 是的， 就是您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让他有参与到集体项目当中，去多多的 锻炼他也好，或者说学习到一些东西也好。 是的，是的， 这应该也是一个您想让他参与冰球的一个前提，或者说叫初衷、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像刚才天瑞自己提到的，接触到冰球之后，发觉，哎呀，滑行和我们平时在陆地上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对于他来说是有一些困难的。 对，确实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尤其是初学，确实是不太容易。我们大人在下面看啊，觉得孩子们在冰上哇，速度好快啊，完了特别特别帅。哥哥们在打球的时候真的很帅。 对 啊，那个速度一走起来， 风一般的男子们。 对，觉得特别羡慕。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开始训练的时候确实很不容易。而且他又是守门员。 哦，天瑞是守门员、 啊、是的、哦、是的，守门员的装备和队员的装备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他在穿上装备以后觉得不会走路了不会滑冰了。 对，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比较煎熬的过程。孩子毕竟小嘛。 对， 所以他在把所有的护具穿在身上以后行走都很困难，更何况他要在冰上滑。 对， 而且还要做出一些动作 防守嘛。 啊，对，就真的很难。所以孩子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其实我也很替他自豪吧。因为孩子能知道不放弃啊、这一点是让我做妈妈的觉得确实没有想到。 对，也替他感到骄傲、啊、 对，绝对的，特别替他感到骄傲。 当然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看到，尤其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看孩子们在场上风驰电掣的那个感觉、是觉得非常帅非常爽。 对对， 可是在学习的初期，其实那段打基本功也好，或者说叫一些基础的滑行练习也好，那是非常枯燥的。 对 啊， 所有的体育项目这个训练，这个基本功的这个训练真的是太枯燥了。 对， 甚至说孩子在这么小的年龄段他在做这种枯燥的运动的话他觉得真的很没有意思。所以无论是守门员或者是队员，所以他们在这个训练当中只要能坚持下来，我都觉得特别特别棒。孩子们真的超级棒。 是的。 那 天瑞那时候有没有过也觉得太烦了，太枯燥了，我不想玩了，我不想练了这种时候？ 其实他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接触这个冰球，我们真的差一点要放弃 啊 啊，因为他不喜欢啊，他不喜欢，他真的不喜欢， 很明确的表示， 对，他不喜欢， 不想参与了。 对，是的，但是我跟他说，这项运动你既然选择了，因为他刚开始看到哥哥他在滑，他觉得很好，妈妈我想学。 对， 那好，我说可以。我说你要学的话你一定要坚持。 对 对，但是他说太累了，不行，我不要。 就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嘛。 对，是的，有刚也就是一个月嘛、 哦、 后来他觉得我不要，我再也不要坚持。 那那会儿天瑞已经把他分到就比如说是做守门员的这个位置，还是说只是我们都还在练习滑行？ 他因为是从不会滑冰，他要先学会滑冰，能在冰上能走 起来。 对， 对， 滑起来。对，我们其实是刚开始是没有穿任何护具、 哦、 所以孩子就是觉得不行不行，我不要我不要、我真的不要。但是我觉得既然你选择了，你一定要先坚持一段时间，你要先尝试一下，因为刚开始你还没有体会到它的乐趣。 对， 哎，所以我就觉得让他坚持吧，坚持完了真正能滑起来，能接触到他的队友，接触到比赛。 对， 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融入到这个运动， 就什么是冰球你在之前还都没有感受到呢。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过渡的这个阶段确实比较难，最主要还是我们比较幸运带他的教练。这个特别关键。 是的， 当时这个教练作为他的启蒙教练，把这个运动给他，不管是做哄着他玩啊，或者做一些游戏啊，或者是做什么，但是这个教练真的让他一下爱上这个运动，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哇， 那这教练真的是太厉害了，仿佛有魔力呀、啊！ 对，他是真的很好的一个教练。我们呢，真的能坚持到现在，这个教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功不可没， 绝对功不可没。后来我们又在换俱乐部的时候，又换到新的教练。新教练也是对孩子非常非常好，就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个孩子、去教他这些所有冰球有关的这些技术动作啊，或者陪 带他练习 他，对，带他练习，所以孩子也是对教练非常喜欢啊、也是让孩子能坚持到现在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对，所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天瑞的确也曾经出现过一度想要放弃不想再参与其中的这种想法， 对，是的， 但是最终多亏了我们这个很有教学经验很有办法的这个教练，而且对于天瑞来说我觉得很幸运，就是他这一路从您的这个介绍当中感觉得出来，就是他遇到的这些教练都是非常的 有 办法，然后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 的、 嗯、 是 的 是的、 哎、时而是老师时而是他们的朋友 的 那种感觉，让他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冰球的快乐。还有我觉得离不开的也是作为家长您给他的这种强有力的一个后盾、也可以说加引号的那阵子逼迫了一家人家， 对，可以这么说、会想一些办法，当然就是如果孩子对一项运动没有兴趣的话，他真的是坚持不下来，而且他不可能做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有现在的这个成绩，那首先就是要感谢教练。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孩子自己真正的喜欢，真正的体会到冰球的乐趣。完了再有一个就是团队，冰球这个团队，小朋友们在一起，这个大家庭的感觉，那我们走到现在真的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 每时每刻都在感受这种团队的快乐嘛、 对对，随真的各种的关爱，各种的互相帮助、我觉得真的我认为我选择这项团体运动太正确了。对。 那天瑞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冰球这个项目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 在我学会滑冰，这穿上所有护具开始会那个守门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意思、 刚好天瑞自己也提到这个守门的问题啊，其实我也很好奇、那当时是怎么就把天瑞安排去做守门员这个位置的、 这个比较有意思。当时我们在加入新的俱乐部的时候，俱乐部要给每个孩子做一个队服，这个队服呢要有号码，对，从1到99号、孩子们自己选择你喜欢的号码。 对， 他呢当时毫不犹豫的说，妈妈我要选1号。我说好啊，可以啊，可是我们刚开始接触冰球，我不知道这个号码有什么意义、 一些代表的， 对，所以我就跟朋友说，我说他选择1号，朋友告诉我1号是守门员。我说啊，是守门员哦，完了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是守门员，你要做吗？啊，孩子说可以啊，我就要做守门员。 在那之前天瑞从来没有尝试过， 他不知道， 也没有过任何的经验。 是的是的，其实他根本就对这个守门员和队员没有概念的，所以是选择这个队服号以后他才决定要做守门员。我说你知道守门员干什么吗？他说守门员就是在大门前站着。我说好吧，我说你要选择那个就这样吧。我当然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后来我再问他，我在就是私下里面开玩笑问他，那已经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已经开始正经的去做守门员的工作了。 对，是的。后来我再问他，我说你知道守门员做什么了？那好，你告诉我你当时为什么想选择守门员呢？他说守门员可以不用老滑行。我说你是偷懒吗？ 当时自己是有一些小聪明在里头的。 是的，他真的他觉得太累了，因为刚开始孩子们滑冰的时候真的穿着冰鞋跑， 天天就练压步嘛， 对，很累的。所以他就是这个一个队服号决定了他到现在做这个守门员 啊。这个做守门员的经历真的还是蛮有意思的。 是的是的。 可能很多的人之前是 有一些了解了才想去做守门员，但是天瑞的确也是有点像是误打误撞，再加上自己的小聪明在里面， 是的， 就做了这个守门员啊。 对， 那天瑞你自己做了守门员之后，感觉是轻松点了吗？ 确实是。 但是我之前听到的一些跟你一样做守门员位置的这些小朋友，他们去介绍的时候，其实守门员平时他们也会有单独的这种练习啊，而且练习量不比其他的这些队员们轻松的，那时候你不会觉得累吗？ 嗯，不太觉得，因为至少不用跑很多圈 啊， 就在门前滑行就可以。 反正这个跑很多圈给天瑞留下了很深的阴影，看出来了。 其实相对来讲，守门员，他的训练不亚于队员的这种劳累， 当然 劳累。 对， 嗯，而且我是觉得孩子他是真正的喜欢。 嗯， 他不认为这个训练是枯燥的， 对， 而且最主要的是教练给予他这种在训练过程当中调剂他的心情，看观看他这个状态，他们随时在调整这个训练方案，这是很关键的，就让孩子就不觉得啊很累很枯燥很无聊，所以这点是很关键，让孩子就觉得可以了，我不累。 他对于这个位置他也是一直有这种喜欢的感觉嘛， 是的是的，老是让他保持这种热情的， 对， 嗯， 对， 所以这个教练真的很有方法的， 真的是让您一直都感觉是赞不绝口啊。 真的，我一直都是，我是从孩子到打球，就是开始上兵到现在，他已经四年了嘛，这四年真的我对教练很感激。 那天瑞能不能跟我们去说一说啊，做守门员你刚才说了至少你觉得不用跑那么多圈了啊，然后反正就是在门前这一个区域去做好你的防守，可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守门员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很关键，那进球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你，因为是我们的队员们进球，可是失球的时候大家就都会注意到啊，说这个球门没守住，大家都会关注到守门员的身上了，你会有这样的压力吗？有时候会觉得 会。 嗯，那你一般是怎么去调节自己的这个心态呢？比如说你们 深呼吸三口气，然后缓一会儿，然后就继续防守 啊，就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天瑞用的是深呼吸的这种办法啊。不过其实我觉得天瑞他自己说起来，尤其是对于他来说，毕竟他现在还稍微小一些，可能很多的时候他心里的这种感觉和感受不能够完全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从您家长的这个角度，在天瑞做守门员之前，我们对于这个岗位并不是很清楚，可当他真正去做了守门员之后，我们就会发觉这个位置真的是，之前我也听到很多的家长去介绍的时候就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顶我们半支球队，而且也是球队的这个很重要的宝贝啊。 是的， 但是其实这也同样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压力的。 嗯，是的。 嗯，那您平时在看天瑞比赛呀，或者说哪怕是在训练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种和他一样的这种心理上的担忧或者紧张吗？ 确实是，我的这个心情吧，我想可能作为队员家长，是体会不到。为什么？就是说，因为压力很大很大，就是队员们，他们在努力进攻的同时，守门员如果丢掉一颗球，我是真的感觉到很自责。 嗯， 因为所有的队员们都在往前拼抢 冲啊， 对， 对， 往前进攻，想办法去打门得分。但是由于守门员的一个小小的失误，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做得不到位啊，丢失的这分，我真的觉得哎呀，心里非常非常难受。 嗯， 因为全队的努力就被这一颗球丢掉了以后，我真的是这个心里觉得很难受的，很不好意思。 对，就是连您坐在场边这个守门员的这个家长，而且说句实在的，我们还算是这个没有参与其中的，我们都有这样强烈的感受。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天瑞来说，他的这个感受一定是要比您的感受更强烈。那我就很好奇，您难道没有跟天瑞商量过说要不然咱别坐这位置，这位置压力这么大，会有这种想法吗？ 没有，因为他喜欢， 还是顺从孩子的这个内心的选择。 对，因为他喜欢。我们作为家长，我只是告诉他，你丢了一颗球，你失误了， 我们下次努力 啊， 丢了这颗球不要再考虑，在赛场上你就要全力以赴 啊。 对， 难怪天瑞说我深呼吸三口就赶紧去准备防下一次的这个进攻了嘛啊，我觉得他这个心态其实给自己调整的还是蛮不错的。 还可以吧。 您平时也会和他去探讨交流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啊？ 嗯，对，我们会说、嗯、而且每次比赛下来我都会跟他去说这个问题。 嗯， 但是呢说的特别多的话孩子可能也不会太在意了。 对、 啊、因为孩子还小。 嗯 如果带大一点的孩子们人家会反思， 就自己他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意识了。 对他们现在还做不到， 就打完了反正就忘了，好像那种感觉、 嗯、对，打完了就完了。 嗯， 下次再说下次。 嗯， 所以这点也是我比较着急的点。 嗯 教练呢也会告诉他你失误的点在哪儿、 嗯、 我们平常要训练就要加强这些方面的、练习。 对， 嗯，孩子呢其实他现在好一些，现在会考虑， 慢慢大了嘛，其实也 是会考虑到我因为什么丢球、 啊、 而且其实压力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其实他在丢球以后他的这些队员们并没有给他很大的压力、 嗯、啊， 而且队员其实有时候还会安慰他 啊、 嗯、对，而且 这真的是很暖啊。 对，而且这队员的家长也会安慰我啊，告诉没关系没关系，他已经很好了，他已经很尽力了、 嗯、 真的我们就是在这种大的团体这种关爱当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对， 嗯，所以我真的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队友、 嗯、 感谢这些家长们，而且教练也会给我说啊，没关系，你不要给他太大压力，你不要跟他去说他是怎么样、 嗯、 我说好吧好吧、 啊所以就像您一直提到的嘛、嗯、这个集体当中的这个温暖， 嗯， 是从我们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就一直在感受到的。 是的 啊， 无时无刻。 对、嗯、不管是天瑞也好还是对于您这个家长来说，其实我们都能感觉到嘛、 嗯、 就是这个冰球的孩子们他们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其实家长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圈子了啊，就 是 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了。 是， 嗯，那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郑天瑞和他的妈妈分享孩子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天瑞和他的妈妈跟大家一起讲述自己在冰球运动当中这些有趣的故事。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郑天瑞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 那天瑞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你在和你这些队友们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难忘的事情呢？ 有一次去天津打比赛，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对一个强悍的队伍 啊， 完了本来是感觉压力特别大 哦， 但是后来感觉还好，防住了第一颗球。 嗯， 完了呢我就全力以赴来守好这所有的球 啊， 打了很多次，我很累， 嗯， 但是我还必须得坚持，要不然这个门谁来守？ 对呀、啊， 所以那时候我的队友他们就是拼尽全力来射对方的门、 嗯、 来得分，让我缓压。 哦， 所以那场比赛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 嗯、 再加上你说之前就有一些压力，是不是那个对手实力还是蛮强的？ 嗯 啊，所以当时让你们也是对那场比赛会格外的重视嘛啊、 嗯。因为他们配合挺好的 哦， 比我们配合好。 我还想是不是跟我们的水平不相上下呢？从天瑞这讲的口气，感觉好像比我们要再稍微强一些啊。 嗯、我们碰到的这支队伍可以说我们这个年龄组非常优秀的队伍 啊。 嗯。因为我们呢是刚刚加入新的这个团队、 哦、 嗯，参加这场比赛也是和新的队伍参加的第一场比赛、 哦、 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确实压力很大，因为我们也都了解到这支队伍优秀。 嗯， 嗯， 也都知道这支队伍小朋友们配合的特别好，特别默契，可是我们才来就是没有一个缓冲，没有一个磨合，所以这场比赛基本上都是属于压着打 啊、 哦对，孩子特别特别累，平均差不多一分钟多一点吧就会打一次门。 哇，难怪天瑞刚才自己都说我特别累。 对对对、 嗯、 他打冰球参加比赛到现在，他头一次比赛下来以后跟我说，妈妈我这场太累了。 哦， 对， 把他们的电都耗光了啊。 是的，因为小朋友们确实是在全力以赴拼抢，消耗非常大。 嗯 嗯、我们当时这场比赛打平了，打平了以后呢，后面就靠这个点球来争得这个胜负。 对， 这个点球争得胜负的话其实就是完全靠 守门员 了。 对， 嗯当时我真的是紧张的，我的心呐、 啊，还敢看比赛吗？是不是都不敢看了？ 我就觉得都已经快要蹦出来了。哦、当时我的这个教练还没有在、 哦， 就是不能那个什么在身边去帮助他喊一下， 哦、 所以完全靠他自己。 哦， 嗯，好在就是不管是队员还是他，这次比赛还是不负众望的。 嗯， 我们下来以后真的我太开心了，因为他参加的比赛很多。 嗯， 可以说从他开始打冰球到现在这四年的时间，几百场比赛， 嗯， 大大小小的比赛几百场，但是只有这一场比赛让我太激动了。 嗯， 而且也是我们头一次就是打比赛打到点球 啊、 来争胜负，就打到点球那儿。并且取得了胜利， 对， 我真的太高兴了。 嗯，那我也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您激动的还有这个原因，就是您也觉得天瑞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成长的，或者说是一个他能力上的一种提升，让您感受到了。 是的， 嗯， 因为他呢是从来没有说能打比赛到点球这一步，又是第一次， 嗯， 所以这跟平常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再有一个就是他当时的这个状态心态，我觉得我还是很自豪的，觉得孩子确实做得不错的， 挺住了，哎，一直咬牙坚持住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也就让他和他自己之前的那个队伍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第一次的这个磨合。 嗯，是的， 彼此都就是更熟悉。 对，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对于天瑞来说，像您之前提到的，您感觉到他的这种收获了，但是这种收获的具体体现、 嗯、 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从天瑞的身上看到的方方面面的都有哪些呢？天瑞自己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你觉得自己在学习冰球，妈妈刚才提啊，这四年左右的时间当中，你都有什么样的收获了呢？ 学习到了很多有关冰球的一些技能技巧，怎么才能、打得更好。 嗯， 还认识很多的好朋友、嗯、还有教练 啊。你的教练还有你的这群好朋友啊，妈妈刚才也提到了你的这几人教练给你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很喜欢他们是不是？ 嗯 啊，那你们平时跟教练一起去上课的时候，你觉得最有趣的环节是什么呀？ 是可以有人帮我防守的，就是一打一、二打二、几打几的这种 啊，这种练习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啊，那你和你的这些队友们啊，有就是时间特别长的，最长的那种，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有四年多一点点， 三年，将近四年吧。嗯 啊，将近， 对，将近四年，就是他的好朋友。 啊，就是之前说的那位好朋友。 对，哥哥，对哥哥打冰球、 哦、 弟弟就是他的队友。嗯，他们一起，但是弟弟是队员。 啊， 所以他们一直在一起，在一 那还真的是不错啊。 对， 两家从那时候说的到现在，彼此倒都一直坚持下来了。 是的，都一直在坚持。 那家是相当于家里两个孩子都在学冰球。 是的，是的，而且哥哥打得非常非常好 啊。那哥哥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他们俩的一个榜样啊，让他们俩去学习了啊？那哥哥现在已经得 现在已经毕业了，小学毕业了。 哦，那的确能够在小学高年级以及等到上初中的时候还能够继续坚持打冰球，参与这项运动，其实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的确也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嘛。啊， 非常不容易。 这个的确也是天瑞可以继续去向他看齐的一个方向，也同时我觉得给了我们家长一个方向吧，就是到了他们高年级的时候，我们依然也可以让孩子很好的去平衡二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的， 对， 是的。 那天瑞刚才说到的他自己的这种收获，可能他说的是比较的具体一些或者比较细化的他的这种感受，那从您家长的角度，您觉得天瑞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觉得他现在能吃苦。孩子们其实在冰上的时候是根本就顾不上的，除非有真的当时有特别大的冲撞，或者是真是力量比较大，打到身上他呼吸承受不了了， 对对， 孩子才会那个会有一些反应，但是平常的训练他们根本就顾不上的。对，都是我们下来以后再换呼吸啊，我才会看到孩子身上的青紫。我这真的是很心疼，但是孩子并没有抱怨。所以我就觉得孩子在这块呢是一个成长。 很勇敢啊。 对，勇敢，对。再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坚持不懈。其实打冰球确实是一个很苦很累的一个项目。当然所有的体育项目你不付出是都是不行的。 是的。 孩子能坚持下来这就已经很让我感到高兴。对。完了再有一个就是他知道关爱。这个冰球呢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守门员是非常枯燥的， 对， 这个位置 是 所有的小朋友在全力以赴往前冲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后头， 对啊， 其实是非常枯燥的， 蛮寂寞的， 对，但是他站在上面能一直专注的去坚持比赛， 对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所以这一点呢，我也很庆幸吧，庆幸他当时选择了守门员， 对，给他是另外一种历练啊， 对，确实是因为小朋友的这种专注力，确实不是能保证很长时间， 对对 对，所以我们在平常的训练比赛，他这个专注力确实是有所提升 啊。其实这个对于他平时的学习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还有像这个好的身体素质那就不用说了， 啊， 对不对， 这个是绝对的，因为孩子在小时候很容易生病的，尤其上幼儿园以后，那小朋友们在一起这种 交叉感 染， 对， 对，孩子特别容易生病，我们在打冰球以后他的身体强壮很多，身体素质变得很好，所以并不是娇滴滴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改观。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家长最先开始我们最为关心的嘛，就是希望孩子身体健康，一直是像小树苗一样茁壮的成长嘛。 是是是。 然后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我们也的确感受到了天瑞在这方面的收获。我相信其实在他学校的体育课上的一些表现 是 同样也可以反映出冰球给他带来的这种影响。 是的是的，各方面就是只要和体育有关的，那我们通过打冰球通过这个练习的话，我们这个所有的体育项目都还比较好， 是让我们很放心的。天瑞跟我们说一说呀，在学校你的体育成绩怎么样？ 优秀 啊。优秀啊。你最擅长的是哪个项目呀？ 50米短跑还有足球。 哦，你看这些其实都和冰球他的一些日常的训练是有关系的， 对， 或者说叫运动它都是相通的嘛。 是的是的， 所以天瑞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成绩肯定是杠杠的啊，对于他来说根本不需要担心有一些小朋友就开始慢慢去操心什么这个成绩不达标啊，那个跳绳过不去啊，或者说是像刚才说的这个50米跑达不到我们的一个标准线嘛， 是是是， 这对于天瑞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 同时其实我觉得你在参与冰球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你们学校给你的同学们 也会去普及一些冰球的知识呀。你们学校会有这些关于冰雪的活动吗？ 嗯，会。 嗯，都有什么样的活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嗯，有各个活动，比如冰球的换滑冰，还有 滑雪。 嗯 啊， 滑雪有冰球的校队，还有花样的换滑冰的校队，还有滑雪的校队， 哦， 各个的队。 哦，那你们这些作为不同队伍当中的这些小队员啊，同学们会不会好奇你们参与的这个项目怎么玩啊？你们穿的这些衣服又是什么样的呀？会好奇吗？ 嗯，会。 啊，那你一般怎么跟大家去说？尤其是你这个守门员的服装啊，跟其他的队员身上的衣服又不一样。 嗯，就简单的说一说那个重要的一些东西 啊，也感受到大家对于你们参与的这些冰雪项目的这种好奇了，对吗？ 嗯 啊，那有没有同学受到你们的影响，也想去玩一玩，尝试一下？ 嗯，有几个 啊，他们的这种作为这个冰雪项目的这个小小的推广者、宣传者啊，在学校当中的确也是影响到了其他的同学。哦，我不知道天瑞身边有没有也像天瑞曾经那样受到了发小哥哥的影响，被他影响到的小伙伴。或者说比他小的一些弟弟妹妹去参与冰雪运动呢？ 有一二年级的 啊，也是看到了你们打冰球那个帅气的样子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书湖，今天你约到了吗？ 那刚好其实天瑞刚才自己也提到了这个校队，其实天瑞现在他我觉得可以叫身兼多职。今天我们是以这个海淀区队的一名队员的身份来到节目当中， 嗯， 平时他还有学校的校队， 是的， 还有自己俱乐部的， 是的， 哎，这个队伍， 嗯， 这平时的这个训练频度还有频次应该还都是蛮大的吧。 是的， 嗯， 这个训练我们可以说比较频繁，因为你如果达不到这个训练的量， 嗯， 其实你的成绩不会特别好， 嗯， 为什么？这都是一个苦功夫。 对 对，所以一定要付出。 嗯， 所以我们平时的这个校队、区队、俱乐部的训练，可以说一周我们现在有4到5次吧。 啊， 嗯， 有比赛有训练？ 不， 光 只是训 练。 对，比赛现在还不能算在内。嗯，因为比赛的话就是指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有两个大奖赛， 哦， 他们一天可能要赶2-3场 对 比赛， 哦，嗯， 所以这都是靠日常的这些训练来支撑，要不孩子们真的坚持不下来。一场比赛1个小时，如果有2到3场比赛的话，那孩子们真的体力消耗很大，体力消耗大的话就靠日常这些训练， 嗯， 来支撑孩子们这个身体。 那天瑞平时会觉得这样辛苦吗？天瑞你先跟我们说说啊。 嗯，还可以吧。 啊， 哦，就感觉挺有趣的 啊，哦，没觉着那么辛苦啊。 嗯， 但是我觉得从司机兼保姆的妈妈的这个角度来听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嗯，是的， 嗯， 确实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每一场比赛在不同的地点，而且距离非常远。 对， 所以我们在赶比赛或者赶训练的这个路上，有时候经常孩子是吃不上饭的，不可能坐在那儿吃饭。 对，哦， 就是在车上吃饭， 移动过程当中干了很多事情。 对，在车上吃饭，有的时候就是过了这个餐点，那我们就想办法再协调。孩子说不累，嗯，其实我大人我是真的很累，一天下来我非常非常累。 会， 而且守门员的护具非常沉。非常沉。 嗯， 我们现在的这个护具穿在身上大概要30斤多。 哇， 所以真的我是很心疼我的孩子的。 那怎么还愿意让他一直就这样坚持？还是因为他喜欢？ 对的，他喜欢 啊，所以我们就义无反顾的要做好一切的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和给他最大的这个支持啊。 是是是。 当然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给天瑞带来一些考验的还有就是他在学习和打冰球的这个时间上的安排。可能现在天瑞的年纪还比较的低， 嗯， 算在我们小学当中的这个低年级啊， 嗯， 1、2、3年级都算低年级。 对， 目前对于天瑞来说 他在学习和打冰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时间上的冲突这种问题？ 会有。 嗯 嗯，因为我们有时候放学就要马上去训练，他们的训练强度也比较大， 嗯， 时间也比较长，有的时候经常是2个小时，有时候他比如说一对一的专项要1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练完了以后要去跟大课， 哦， 大课就是整个团队在一起训练配合，那大课的话又是1个半小时，我们再回到家里面经常是10点左右， 嗯 嗯，对，所以这个呢孩子的作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时间写， 嗯， 就下了冰以后再晚，我说坚持吧，写一写作业，写一写作业， 嗯， 所以孩子真的确实辛苦，但是能够为自己喜爱的能继续坚持这个自己喜爱的项目，他再困他也会把作业写完， 嗯，所以其实这也算是变相的在，嗯，锻炼我们天瑞吧。 对 对 对， 对， 您刚才说的嘛，这个坚持啊也好，或者说吃苦也好，其实这个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嘛就给他练到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嗯，对。 那当然我觉得对于天瑞来说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收获会在以后他成长的道路当中慢慢的都有所体现。而像刚才我们谈到的， 嗯， 天瑞现在还是低年级，但等到了以后高年级甚至说上了初中之后， 是的， 如果他还喜欢这项运动还想继续去坚持的话，的确给我们的这个考验可能也就会更多了。 对 啊， 对， 但是他身边倒也有很多优秀的榜样值得他去学习嘛，就比如说我们海淀区队， 嗯， 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海淀区队的这些小队员们， 嗯， 真的是个个都非常优秀，就 是 不仅冰球打得好， 嗯， 学习同样也是很出色 的。是 的，啊， 是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天瑞他在加入了海淀区队应该也是对于他一来是对他的肯定， 嗯， 二来应该也是给他的一种提升。 是是，嗯，是，而且他确实有很多大的哥哥们， 嗯， 他们既然都能坚持下来就是学习运动两不误，那我想我在告诉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也是说，你如果喜欢他， 嗯， 你就要坚持，你就要来做好你时间上面这个协调工作。 对， 你要自己去做，你要主动， 有这个自觉性吗？ 是的，我说你要主动去赶紧的在学校完成你的作业，嗯，这样你才能做你喜欢的这个事情， 嗯， 你才能去跟你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继续打你的冰球。 对， 我说要不然你不可以再打了。 对， 他 有时候需要拿这个威胁一下他。 是的，因为他真的很爱这个冰球， 嗯， 所以他不想放弃 啊， 所以他就会自己来找时间， 啊， 完了在课间别的小朋友在玩的时候他就要写作业 啊。就天瑞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自觉性了。 嗯，是的是的， 啊， 其实这是这些校队的哥哥们 嗯 起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 对，因为我们也在向这些大哥哥们去了解你们怎么做好的， 嗯，对， 做到这个时间能协调这么好， 大家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吗？ 是， 你们怎么能够做到的？ 对，所以对于孩子来讲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很好的一个培养这个时间这个自觉的一个好的一个方面。 嗯，那天瑞能不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啊，你自己觉得你在加入到海淀区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收获呢？ 嗯，有，我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认识更多的朋友， 哎， 还有更多的教练 啊， 哦，这样寻求帮助就可以找更多的教练和更多的好朋友 啊。 区队其实是真的是优秀的选手们集中在一起，孩子们要从陌生到配合到最后拿得成绩，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幸能进入到这么优秀的团队，我觉得孩子他对于他的激励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关键。 对，嗯，啊，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想问一问天瑞，天瑞你自己现在有没有给你打冰球未来做一些规划呢？ 暂时还没有吧。 啊，就想这样一步一步先去坚持下去，对吗？ 嗯。 那妈妈呢？ 她刚才说没有，其实是她已经有目标了。 哦。 对，我们私下里面聊过的时候， 啊， 我问她，我说你冰球想怎么样？ 对，你将来是什么打算呀？ 对，我说你要继续就是玩一玩呢， 嗯， 还是说要好好的打，继续打下去呢？他跟我说我要打专业， 哦， 啊，我说啊，你要打职业队吗？我说那真的更苦啊，训练更苦啊。 对啊。 再有一个，他目前这个最近的一个目标，首先先争取拿到今年联赛的一个大的奖项吧，争取吧。我们说完了，再有一个是明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北京队 啊。 对，他有自己设定这个目标， 就是天瑞虽然刚才没有提，但是妈妈有透露给我们， 是的。 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天瑞他给自己的这个目标其实设计的还都是蛮清晰的，就是我有眼前这些一小步一小步的目标，最终成为他说想要做的那个职业的这个运动员呢，的确像妈妈说的，这个那是相当苦的。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很多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不是说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能够真的实现的，但是不影响我们现在给自己设定的这些一小步一小步，今年的也好明年的也好，这些目标 是 让它实现嘛。啊， 对。 那当然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嗯 啊，作为咱们这样的一个全家总动员啊，参与到冰球项目当中给天瑞最大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我们对于2022年冬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哦，2022年这个冬奥会，我当然希望我们国家的冰球队取得特别特别好的成绩。 嗯， 因为我们对冰球的热爱真的是孩子也是想能够，如果有幸，将来继续走下去的话，也能进入到国家队。 对，就是他所看到的这一次我们国家队的表现，其实就是给他带来的一种很深远的影响嘛。 是，所以我孩子觉得，中国队一定要去上。 那这是妈妈刚才替天瑞说的，天瑞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呀？ 嗯，也是希望中国队能取得优秀优异的成绩 啊。自己有没有想法？希望能够到现场去看看比赛呢。 嗯，有 啊，反正就是给爸爸妈妈压力啊，要给我们抢着票，要不然我们没法去现场了。 是的， 但是的确就是我们对于冰球的这份热爱，真的也会因为冬奥会的到来，真的是再次掀起了一种高涨的情绪。同样的，就是在冬奥会结束之后，我们也希望依然有更多的朋友去关注冰雪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对，最主要有走下去的动力。 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天瑞和妈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天瑞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 谢谢。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 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分别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因为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有期待，有忐忑，有兴奋，有压力。当然，更重要的也是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我取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奖牌。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5枚金牌。